咁呢本書我想講咧，即係我哋係花咗好多心血，好多人幫手做嘅。咁呢268蚊咧，就即係大家俾咗錢之後咧，係攞咗呢本書之後，我係希望大家真係認真要睇下，好嘛？因為真係冇嘅，前無古人，我依家話俾你聽，一單咁嘅普通襲擊案可以出本680、680幾頁嘅書，同埋啲內容咧，係真係。精心炮制、但是我在法院自辩最后揭案陈词都成200多页，可以出一本书，咁就那个揭案陈词就讲完了、所有即关于成件案，我自己、作为一个被告和作为辩方、咁我嗰個結案陳詞咧，就從法理啊、成件事啊，係嘛？咁對法官嗰個可能出現嘅裁決啊、嗰個回應啊等等咁啊喺曬度嘅。咁所以大家當然一方面係捧我哋場啦，支持鬱敏啦，去買呢本書。其實買咗本書之後咧，我又希望你真係認真啲去睇下呢本書啊，因為我諗對你都會有啲啟發。就是香港在現在這種司法制度底下，這個裁判法庭已經淪為政治工具。那這本書我想說呢，就是我們是花了很多心血，很多人幫手做的。那這268元呢，就即是大家給了錢之後呢，拿了這本書之後，我希望大家真的認真要看看，好嗎？因為真的是沒有的，前無古人，我現在告訴你，一單咁嘅普通襲擊案可以出本680、680幾頁嘅書，同埋啲內容咧，係真係精心炮製。但係我喺法院自辯，最後揭案陳詞都成200多頁，可以出一本書咁滯，係嘛？嗰、那個揭案陳詞就講曬啦，所有即係關於成件案啊，我自己。作為一個被告和作為辯方、那我那個結案陳詞呢，就從法理啊、成件事啊，是吧？那對法官那個可能出現的裁決啊、那個回應啊等等啊在曬度嘅。咁所以大家當然一方面是捧我哋場啦，支持鬱敏啦，去買呢本書。其實買咗本書之後咧，我又希望你真係認真啲去睇下呢本書，因為我諗對你都會有啲啟發。就是香港在現在這種司法制度底下，這個裁判法庭已經淪為政治工具。那這本書我想說呢，就是我們是花了很多心血，很多人幫手做的。那這268元呢，就即是大家給了錢之後呢，是拿了這本書之後，我是希望大家真的認真要看看，好嗎？因為真的沒有的，前無古人，我現在告訴你，一單咁嘅普通襲擊案可以出本680、680幾頁嘅書，同埋啲內容咧，係真係精心炮製。但係我喺法院自辯，最後揭案陳詞都成200多頁，可以出一本書咁滯，係嘛？嗰、那個揭案陳詞就講曬啦，所有即係關於成件案啊，我自己。作為一個被告和作為辯方、那我那個結案陳詞呢，就從法理啊、成件事啊，是吧？那對法官那個可能出現的裁決啊、那個回應啊等等啊在曬度嘅。咁所以大家當然一方面是捧我哋場啦，支持鬱敏啦，去買呢本書。其實買咗本書之後咧，我又希望你真係認真啲去睇下呢本書，因為我諗對你都會有啲啟發。就是香港在現在這種司法制度底下，這個裁判法庭已經淪為政治工具。那這本書我想說呢，就是我們是花了很多心血，很多人幫手做的。那這268元呢，就即是大家給了錢之後呢，拿了這本書之後，我希望大家真的認真要看看，好嗎？因為真的沒有的，前無古人，我現在告訴你，一單咁嘅普通襲擊案可以出本680、680幾頁嘅書，同埋啲內容咧，係真係精心炮製。但係我喺法院自辯，最後揭案陳詞都成200多頁，

可以出一本书咁滞，系嘛？嗰、那个结案陈词就讲晒啦，啊，所有即系关于成件案啊，我自己作为一个被告同埋作为辩方啊，咁我嗰个结案陈词咧就从法理啊、成件事啊，系嘛？咁对法官嗰个可能出现嘅裁决啊、嗰、那个回应啊等等咁啊喺晒度嘅。咁所以大家當然一方面係捧我哋場啦，支持鬱敏啦，去買呢本書。其實買咗本書之後咧，我又希望你真係認真啲去睇下呢本書，因為我諗對你都會有啲啟發。就是、香港喺而家呢種咁嘅司法制度底下，呢、這個裁判法庭已經淪為政治工具。